幸福在洋溢，没有人需要寂寞。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街上的情侣最亮眼也最吸睛。现在倾听口音，所有男孩和女孩，你的记住你恋爱不辛苦，绝不放弃。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高玩一在里面不把你去攻击，要用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。现在记住都要听，决定要和你一面

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You care, creating.